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 你生我的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听。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今天你的早餐吃了些什么呢？近来呢，中南大学八食堂自动识别餐盘收费的黑科技呢，圈了很多粉。只要把这个餐盘放在结算区上面，把这个饭卡放在读卡区，前后不到一秒钟，这个饭菜钱呢就结完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可以计算哪一些菜呢更受同学欢迎，还有对学生健康饮食的追踪，还可以统计摄入的热量之类的，这个就相当厉害了。这样的黑科技我还挺需要的。 管他。 去管他，爱了就爱了，别再自我惩罚，做了就做了。 看新闻说，四川有一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情侣结婚，翻相片呢，发现居然还在同一家医院出生的，这不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是什么？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是命中注定呢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。 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Hey Jude， 在挪威北部一个小镇呢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节，所有的乐器甚至场馆都是冰做的，听起来是不是相当动人呢？音乐节发起人介绍说，演奏的时候最大的担忧就是弹着弹着就化了，吹着吹着就喝了，冰做的乐器还是很脆弱的呀。 吃饱了没？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，小心点不要吃亏。 成就很无人可归，工作可别太累，健康开心才更珍贵。 人生有太多是非，得用眼泪体会，但愿你能勇敢面对。社会，小心点不要吃亏。 生活要有点趣味，时间偶尔浪费，不用担心我懂进退。 未来有风光明媚，也有事与愿违，有梦就别半途而废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